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 好汉不吃眼前亏。 仲有跪地弃猪乸， 神光第一线罗启新、程振鹏同嘉明在未征得曾志华的同意底下，决定 由今日开始，神光第一线亦都可以叫做 引光第一线。 好，我哋一齐唱 引光第一线。